感伤，也永远是一尘不变的月亮，永远是结束了我才知道那答案，永远是永远是失望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年轻是豪饮一场，在很久很久以后，只剩你褪色的脸庞。曾挫折的地方被淡忘，成功的向往却被自己给颠倒。永远是一直不变的感伤，永远是一尘不变的月亮，永远是结束我才知道那答案，永远是永远是失望。人人都有自己的理想，装着各自 永远是永远是永远是永远是一尘不变的月亮。